自有天知，就是说你的修行和你所做的这一切，就跟我们是修书人，你把每页书认真修好了，是没有人能看见的，但是你的用心老天是知道的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，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身世，你回头。我都在这里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一个是病患，固执毒舌，但内心很柔软；一个是医生，温暖治愈，但却有点自恋。尖锐对上温和，失控缠绕冷静，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，母亲自杀的真相，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，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。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《猜心游戏》，敬请收听。 上集当中，陈碧柔来威胁沈秋，许崇光及时解围。许崇光把沈秋送回了家，两个人本想过一个浪漫的夜晚，没想到沈秋突然间醒来，却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。 许崇光，你在干什么？ 沈秋有些不知所措地问。然而许崇光并没有回答他，他只是重复着这个动作，甚至没有抬头看沈秋一眼。这样的情景有些诡异，沈秋一瞬间几乎觉得自己是在做噩梦。然而这并不是噩梦，这是现实。 许崇光， 沈秋试着又叫了一声，声音带着些微颤抖。这次许崇光停下了动作，房间里刹那间变得静悄悄的，沈秋却觉得这样的静默比方才还要惊悚万分。许崇光抬起头朝沈秋望过来，他的目光呆滞的可怕，黑色的瞳仁仿佛散了光，眼睛里什么都没有。他直勾勾地盯着沈秋，突然间黑黑地笑了起来，简直就是恐怖片里的场景。沈秋打了个冷战，一时气急， 许崇光，你搞什么鬼？ 让人透心凉的笑声一直持续着。许崇光站了起来，沈秋后退了一步，不禁有点害怕，脑子里闪过无数个念头，只觉得心脏狂跳，尖叫声就卡在喉咙里，随时都要破空而出。然而许崇光什么也没有做，转了个身回到客房，还顺手关上了门。沈秋在房间门口站了一会儿，才回过神来，浑身上下关节僵硬，额头都是冰凉的，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也不知道站了多久，也许是一个小时，也许是两个小时，直到窗外天色泛白，沈秋才回过神来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慢慢走进许崇光的房间。他摸索着打开灯，只见许崇光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，睡眼安静而祥和。 沈秋小心翼翼地唤了一声。熟睡中的男人眼皮颤了颤，慢慢睁开惺忪的睡眼，茫然地看着沈秋。 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 沈秋沉默下来，许久才斟酌地说： 我想你梦游了。 许崇光怔然地看着沈秋。 我梦游？ 气氛刹那间有点静默。沈秋任由各种各样的猜测在脑海里狂奔，他想着以前看过的什么报道，说心理医生很多都有精神疾病，还想起一本关于双重人格的犯罪小说，直到许崇光开口打断了他的思路。 沈秋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以前绝对没有梦游过。 许崇光一字一顿地说。 你搬到这里之前也梦游过吗？ 没有。 沈秋摇摇头。 你每次喝了酒再睡觉都不会梦游对吗？ 是。 许崇光不再说话，从床上爬起来走到客厅，然后又进厨房转了一圈，回头询问沈秋方才看到的景象。 给我两天时间，我会查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 许崇光皱着眉头说着。沈秋似乎也觉察到了一些不对劲儿。 我梦游不是心理原因对吗？ 很有可能。 许崇光轻轻地点了点头。那之后两人收拾好了客厅，出门去吃早饭。也许还在想着梦游的事情，许崇光显得有点魂不守舍。沈秋问他，他却不肯多说，只说等查清楚了再告诉他，现在都只是猜测。沈秋虽然满心怀疑，却也只能暂时作罢。因为这件事情，他一整天都有些心不在焉的，就连许依晨也觉察出了有些许的不对劲儿。 看来你昨天和我弟弟度过了一个相当好经历的夜晚啊。 下午散了会，会议室里只剩下了许依晨、沈秋和栾池。栾池作为许依晨的法律顾问，时常参与一些审事的会议。他本来是要走的，没想到许依晨语出惊人，他手里的文件哗啦啦地掉在了地上，景象相当壮观。沈秋翻了个白眼。 许总，作为一个没有恋爱经验的人，还是不要展开联想了，你这种人的想象往往和现实完全脱节。 他一边说一边蹲下帮栾池收拾掉在地上的文件。两个人捡一堆文件用不了一分钟，沈秋捡起最后一张纸，发现地上还有一支钢笔，通体黑色的笔杆，很朴素的样子，笔帽上却镶嵌了一块小宝石，颇为吸引人的目光。沈秋觉得这支钢笔有些眼熟，一时之间却想不起来。他把笔捡起来握在手里看了好一会儿，直到栾池开口： 怎么了？现在对笔也这么有兴趣啊？ 哪有。 沈秋随手把笔还给栾池。栾池点点头： 我还有事先走一步了。 沈秋目送栾池离开，直到他走远了，徐一晨才开口问道： 昨天崇光在你家梦游了？ 嗯。 沈秋回头一愣，他刚才发短信跟我确认他之前有没有梦游的习惯。 你的答案是？ 当然没有。 徐一晨挑了挑眉： 我弟弟的精神状态一直都没什么问题。 所以 听起来你住的地方似乎风水不太好，所以他提出要你来许家住。 许依晨相当玩味地看着沈秋，满脸写满了快来求我的表情。沈秋笑起来： 是吗？ 他可没和我商量，反正你肯定不会同意我住在许家的，我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好了。说完他潇洒转身走出办公室，徒留许一晨一脸僵硬的表情。对付骄傲最好的办法就是永远不要给他台阶下。沈秋背对着许一晨这么想着。 你对我哥做了什么呀？ 下班的时候，许崇光照例来接沈秋下班，轻笑着问。沈秋无辜地眨眨眼， 拜托了，他那么厉害，我能对他做什么呀？ 下午的时候，他特别暴躁地打了个电话给我，说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你来家里住的。 明明之前我跟他说的时候，他还说让陈嫂打扫客房，怎么突然间又变卦了？ 许崇光笑着问。沈秋也跟着露出一个狡黠的笑容。那么你猜？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言情悬疑小说猜心游戏，作者安念青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一定是你又刺激他了，许崇光无奈地说，明知道他那个性格，还偏偏要出他的逆鳞啊！谁让他总是一张嚣张的表情，实在是有点讨厌。沈秋摇头晃脑地说着。许崇光轻笑起来，宠溺地摸了摸沈秋的额头， 你呀。 说是这么说，许崇光还是把沈秋带回了许家。今天许一晨有个应酬，所以比加班的沈秋回得早一些。他们到的时候，许家灯火通明，许一晨靠在沙发上打瞌睡，见沈秋果然跟许崇光一起进来，冷笑了一声， 哎呦，哼，看来许家以后得由你二少爷做主了。 许崇光早料到这局面，无奈地说， 哥，我跟你说过的。 那我同意了吗？ 许一晨冷冷地看着许崇光，许家虽然就剩咱们两个了，但也不是没有规矩吧，活脱脱的封建大家长的范儿。沈秋暗暗腹诽，这许一晨的台词怎么跟肥皂剧里女主角的恶婆婆一模一样呢？ 现在你有两个选择，要么沈秋滚蛋，要么你和沈秋一起滚蛋。 许一晨挥了挥手，冷着脸上楼睡觉，根本不想听许崇光的回应。许崇光无语， 哥，可你今天不是已经让陈嫂收拾一间客房出来了吗？ 收没收拾是一回事，让不让别人住是另外一回事。 许一晨停下脚步，回过头来倨傲地看着许崇光和沈秋， 别的地方我不管，在这儿至少我说了算。 许总，今天晚上的酒会不太顺利吧？ 沈秋笑眯眯地问， 毕竟之前谈妥的合作方程家现在已经乱了套，你要找别人收拾烂摊子可不容易啊。 许一晨眯着眼睛看着沈秋，难得有点杀气腾腾的意思。 你想说什么？ 你就没有想过和严家合作吗？ 严家？ 许一晨略略思索了一会儿，才露出一个讥讽的笑容。 严卫东？ 正是啊。 沈秋笑着调侃许一晨无异于拔老虎胡子，如果没个筹码怎么行呢？他知道最近许一晨为了程家乱了套的事情焦头烂额，于是找了陶安可，这点小事对于严卫东来说不算什么，是以当场就答应了。 司令指婚，不过猪一样的队友对我也没什么影响。 许一晨冰冷的评价，随后却相当无耻地喊了一声， 陈嫂，把客房的电闸打开吧，给沈小姐送点水果和宵夜。 哎，知道了，大少爷。 陈嫂的声音从后面传来，刹那间许崇光和沈秋齐齐瞪大了眼睛。许一晨为了不让沈秋住进来，竟然连电闸都拉了。 绝，真是够绝的。 沈秋啧啧地评价道。许崇光却是早就习惯了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帮沈秋把行李搬进了客房。好不容易安顿了下来，沈秋和许崇光并排躺在许家客房的大床上，忙活了一天，两个人都十分疲惫，却都有些睡不着。 你们家的饮用水已经被警方拿去化验了，可能要过几天才能出结果。 许崇光轻声地说着。 水？ 沈秋眯着眼睛看向许崇光。 对，我确信我没有梦游症。那么我昨天晚上会梦游，就有可能是误食了致幻类药物所致。也就是说，我怀疑你家的水被下了药。 许崇光轻声地说着。沈秋沉默下来。 这个人为什么要这么做？ 许崇光伸手握住了沈秋的手。 本来是不想告诉你的，毕竟说出来也只是让你害怕而已。可是我想你有权知道这些事情。我怀疑那个会催眠的家伙下一个目标就是你。 他轻声地说。 问题的事件结果出来了，他的体内也残留有致幻类药物，警方已经把这个案子定义为刑事案件了。 昏暗的灯光下，男人的眼底有一丝悲哀的神色，不强烈，却充满着一种无言的恐慌和内疚。 文琪那天之所以情绪崩溃到跳楼自杀，与他服用致幻类药物有关系。警方昨天又传讯了我，我把自己之前所有的推测都告诉了他们，目前他们倾向于相信我的说法。我现在怀疑那个幕后凶手下一个目标就会是你。 许崇光轻声地说着，手指划过沈秋的脸颊，小心翼翼地，仿佛在对待一件易碎的珍宝。 我想去一趟美国，见见我的恩师 那个杀人狂。 对，这种操控人心的杀人方法能学会的人实在是太少了。我怀疑这个杀死韩夏和温琪的人也是师从于我的老师。我想去问问他，他还叫过谁。 许崇光皱着眉头说。 可是你能进去见他吗？公安部已经和美国那边交涉了，应该很快就可以安排妥当。我会作为顾问专家跟其他警察一起过去。 我陪你一起去。 沈秋握住许崇光的手，下意识地增加了点力气。 等时间定下来再看情况。 许崇光并没有正面回答，起身在沈秋的额头上落下一个吻，温柔地说道， 睡吧，有我在，不用怕，晚安。 沈秋乖乖闭上眼睛，听到许崇光走出房间，帮他关好了房门，而后进入梦乡。许崇光的老师是重量级罪犯，想要见他手续十分繁琐，是以这申请少说也得一个月。在这焦急的等待中，警方开始在沈秋的住所进行24小时监控，结果除了抓到鬼鬼祟祟的陈碧柔，仍然一无所获。对于陈碧柔，沈秋和许崇光都排除了他的嫌疑，因为沈成阳的死无疑和杀死温琪的人有关，而陈碧柔显然是最没有可能杀死沈成阳的人。整个案件似乎又进入了停滞期，只能期待许崇光的美国之行能够有所发现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沈秋的生日到了。沈秋出生在深秋，阳历11月初，今年的秦城冷得特别早，一阵冷空气经过，路边的梧桐叶落了个精光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杈。清早起床打开窗户，寒风瑟瑟，